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对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哇哇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哇哇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白衬衫，这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打翻，只想跑一趟，上边他却刚打烊，妙不可言的遐想。哇哇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我知道我不常带把伞，带把伞。哇哇，乌云乌云快走开，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。感觉你在谈判，我带把伞，带把伞。